郎。 说我的故事 了这事，残秋景

去了行囊啊，还有一个大包袱，以外还有写个三岁的文银，假期上寒呐、婶儿染了重病，无奈何去的关王庙前去祈神。这一日来的大街挨门去要饭，遇见了耿姑娘的妈妈，她本姓金，金妈妈走上前就把我的三爷问哟，三个多月未见主啊，你为何受了贫？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一遍，我的这个王三爷呀，你在庙里呀，你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那位玉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，祸堂的他呀，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，天色已晚了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

众诸侯会兵到河南灭董卓要出兵 身段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正名杀冲天，往头上看，盖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拳，护心静静如珠，我正彷徨寒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胆薄的勇将，错头乱过肩，这员将心花明雄，能征惯战丞相啊，我将我愿当先，到汜水关中反叛，提刚风抓走战，领雄兵到军前，传教那十八路的众诸侯，一个个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府，把他尸中抓走办。说华将军机缘逃走，领兵500救命你护阵一宿被骗将官，这华兄辞别了东国，脚长把兵点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，南龙华兄七平八门报，血里送炭，手提着街头的大砍刀，迎兵到汜水关啊，大将包中先被华雄斩，第二阵刀劈祖茂战败孙坚，羽射出征也被华雄斩，用潘凤在回马刀下死得可怜，那华雄连营数阵千骑把枪斩，我有子狂傲无知把杀齐天，这一日该死的华雄又来骂阵，诸侯闻报胆战心寒，袁绍说哪位将军去出战啊，哪位将军去出战，见帐中人人把鱼个个无言，袁绍说我戏呀，我那上将颜良文丑未随战，若来一将敢把兄弟看，话未完见阶下有一人高声喊，说末将我不才愿当先，喊一声如巨雷同中把盟主呼唤，说末